四，背诵诗歌。 我爱金色的秋天，碧空天高云淡，大地阳光灿烂，山披红，水湛蓝，果满枝，瓜满园，苹果像红花朵朵，葡萄像珍珠串串，谷穗迎风起舞，年桃绽开笑脸，北国枫叶红，西湖菊花艳，东海鱼儿肥，南疆荔枝甜，我爱丰收的季节，我爱金色的秋天。